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五，农历2月27，北京雨夹雪，6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和普京向中俄执政党机制化交往活动致贺信。 习近平、李克强就伦敦恐怖袭击事件分别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致慰问电。 李克强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会谈，分别会见澳大利亚总督、参议长、众议长、工党领袖。 系列报道党的19大代表选举第一篇，把好代表的入口关。 国务院正式批复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 我国下月起取消或停征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央广视频将安全的底牌晾晒在公众的监督之下。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中俄政党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喀山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在贺信中对会议和论坛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坚持战略协作精神和世代友好理念，坚定不移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共产党和统一俄罗斯党保持密切的机制化交往，对加强两党自身建设、增进双边战略互信、助推两国务实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强调，经过近10年发展，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会议和中俄政党论坛已成为两党机制化交往的重要平台。这次会议和论坛分别以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新理念、新举措和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下的中俄地方合作为主题，有助于两党加强理念沟通，推动两国更好开展务实合作。普京在贺信中说，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相互协作的典范。莫斯科和北京在解决地区和全球重大问题上协同努力，成为维护国际稳定和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俄中执政党交往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本次会议和论坛活动将办得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伦敦恐怖袭击事件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对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强烈的谴责，对无辜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指出，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公敌，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同英国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为维护中英两国和世界安全做出积极努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也就伦敦恐怖袭击事件向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致慰问电，对恐怖袭击表示强烈谴责，对无辜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李克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同英方以及国际社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为世界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当地时间22号下午，英国伦敦市中心英国议会大厦外发生恐怖袭击，截止目前已造成包括一名袭击者在内的4人死亡，至少40人受伤，一名中国游客在此次袭击中受轻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3号宣布对这起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央广记者朱敏、冯月报道。 据英国媒体报道，袭击者先是开着一辆汽车在威斯敏斯特大桥上撞向路边的行人，之后他把车停在英国议会大厦附近，然后开始持刀下车砍人，一名警察被捅死，凶手被随后赶到的特警直接击毙。袭击发生时，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在英国议会大厦内开会，事发后他在特警保护下安全离开议会大厦，其他议员暂时被困大厦内数小时。之后特蕾莎梅发表讲话， But let me make it clear today. 我今天要郑重声明，一切寄希望于用暴力行为破坏英国价值观的行径注定会失败。明天早上议会会一如往昔，所有伦敦人和世界人民都将与平常无异，我们将一往直前，不被恐袭所打倒。 事发之后，伦敦警方迅速认定这是一场恐怖袭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一些支持者通过社交网站暗示，这是对英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对 IS 展开空袭的报复。截止记者发稿，英国警方已经在伦敦、伯明翰等多地逮捕了8名嫌疑人。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堪培拉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23号在堪培拉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会谈，分别会见澳大利亚总督科斯格罗夫、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长帕里和众议长史密斯以及工党领袖肖顿。与特恩布尔总理举行会谈时，李克强表示，建交45周年来，中澳友谊日益加深，各领域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中方愿同澳方继续本着平等相待的原则，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政治互信，加强战略沟通，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确保中澳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李克强指出，中国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同澳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以实际行动发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现行全球贸易体系的积极信号，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提供稳定预期。特恩布尔表示，澳方愿深化两国互信，保持澳中关系与合作的稳定性与连贯性。澳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维护自由贸易与市场开放，继续造福两国人民。会谈前，特恩布尔为李克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李克强总理夫人陈红和特恩布尔总理夫人参加欢迎仪式。会见澳大利亚总督科斯格罗夫时，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科斯格罗夫的亲切问候。李克强表示，中澳友谊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当前形势下，中方愿同澳方一道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在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反对保护主义，发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长帕里和众议长史密斯时，李克强指出，立法机构交流是增进两国互信与合作的重要渠道，中方愿同澳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和互信，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为双边合作提供不竭动力。会见澳大利亚工党领袖肖顿时，李克强表示，中方高兴地看到中澳关系发展得到澳朝野各党派的支持，保持着正确方向，希望澳工党继续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当地时间23号中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堪培拉出席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致辞。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报道。 李克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澳关系与合作非常密切，此访首先是为了推动自由贸易而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要抓住机会加快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遇到的问题。 世界各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竞争当中能够双赢，我们的澳大利亚的一系列的做法也是向地区向世界发出共同维护贸易自由化、共同推进全球化的决心。 李克强说，其次，这次访问是为了促进地区稳定和平而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需要稳定的地区环境、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中国现实乃至未来利益的需要。 中国在发展中需要和平，即使中国将来强大起来，也绝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我们愿意和澳大利亚一起共同维护我们地区的和平。 李克强表示，此访也是为了中澳相互尊重、深化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而来，对于出现的问题，要按照各方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业已形成的规则和共识去解决处理，我们愿同澳方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开辟中澳关系发展更加广阔的前景。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符合自己发展国情的道路，我们尊重澳大利亚在外交政策上的选择，只要是符合联合国宪章 国际规则，我们就一起去维护。总之，中澳关系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提案交办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清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庆黎主持会议。杜清林指出，各承办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提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提高提案办理质量，进一步精细落实提案办理工作，要加强全过程协商，健全提案交办办理督办协商机制，推动提案办理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今年六月底前，全国四十个选举单位将选举产生2300名十九大代表。目前各选举单位的代表选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进行。从今天起，中国之声将开设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专栏，陆续介绍各选举单位开展代表人选推荐提名等工作。今天播出第一篇《把好代表的入口关》，央广记者明慧、孟海、刘慧民报道。 中央提出，十九大代表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要严把人选政治观、廉洁观，突出考察人选的理想信念、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坚决防止带病提名。为突出代表的政治标准和先进性，河北省专门研究制定党代会代表人选推荐提名考察审核办法，对代表人选的条件标准、考察考核产生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河北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吴向东： 这个办法呢，明确列出了13种负面清单。这个负面清单制度呢，对不遵守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等13种情形的，一概不予推荐提名。 吴向东介绍，对各单位推荐的十九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河北省委还组织9个专门的考察组，采取个别谈话、查阅档案资料等方式进行考察，并充分听取纪检、公安、法院、工商、税务等部门的意见，确保代表人选符合要求。 综合考察情况，其中发现的4名有存在负面清单中行为，经过省委研究呢，不列入十九大代表候选人的初步人选。 在中央要求的基础上，一些选举单位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代表条件。贵州省紧扣大扶贫、大数据两大战略行动，注重在脱贫攻坚主战场、改革发展第一线和科技创新最前沿推选代表。作为贵州省贞丰县龙场镇龙河村卫生室的一名医生，钟晶9年来扎根边远贫困山村，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当地群众解除病痛，在当地十九大代表候选人推选中脱颖而出。 感觉到我们的党组织没有忘记我们的基层代表，又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嘛，在以后的工作当中肯定要发挥好党员的先锋的模范带头作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部署推进全国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提出，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信息公开，推进放管服、国资国企财税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公开，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化解过剩产能、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推进扶贫、脱贫、社会救助、环境保护、教育、卫生、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的信息公开，围绕防范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推进公开。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2025远景目标》。批复强调，通过规划实施，到2025年，我国核设施安全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辐射环境质量持续保持良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实现现代化。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环境保护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司长郭成战介绍， 规划包含6项目标、10项重点任务、6项重点工程和8项保障措施，充分体现了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发展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的指导思想和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根本方针，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 包括要按照国际最新安全标准发展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实施最严格的核安全监管。 30多年来，我国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始终保持良好安全业绩，未发生二级及以上事件和事故，核电安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于社会关注的是否会在内陆建设核电站的问题，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副司长史立山表示，从技术上说，内陆核电并没有特殊性，它与沿海核电的安全要求、技术管理也都相同。 从现在中国的技术，从现在中国的管理，发生事故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可以控制在范围内，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啊，完全放心的。 史立山表示，对内陆核电站的建设，国家能源局及相关部门都是非常审慎的，会充分听取社会的各方面意见。 对内陆核电建设现在没有时间表，我觉得中国的沿海现在还有充足的资源、充足的厂址，所以优先来推进沿海核电的建设。 央广消息，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通知，自4月1号起取消或停征房屋转让手续费、婚姻登记费等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时将商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50%。同时要求各省区市财政部门对本地区出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进行全面清理，并于4月30号前将清理规范情况报送财政部。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不得擅自改变征收范围、征收标准或另行加收任何费用。对需取消、停征或减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国法律没有对外国投资者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要求，中方一贯遵守世贸规则和承诺，重视发展中韩经贸关系。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对于有外媒报道许多外国投资者在华设厂被要求成立合资公司和转让技术，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表示，中国现行外商投资法律规定中仅有少数敏感领域对外商投资有股比限制，2015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于投资合作条目已由43条减少至15条，未来限制类措施还将继续缩减。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对外国投资者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的要求，外方与中方的合作者商务谈判中涉及的具体合作的要求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政府是没有权利干预的，也不应与强制性的技术转让混为一谈。 此外，针对韩国政府近日向世贸组织投诉其有关产业在华遭到抵制，认为中方有关措施涉嫌违反世贸承诺一事，孙继文回应称， 中国十分重视发展中韩经贸关系，我们也注意到韩国的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部长对媒体说，没有证据显示中国采取了政策措施。作为负责任的世贸组织成员，中方一贯坚持并将继续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相关的承诺。 西安地铁问题电缆首批3名涉事人员受处分，合肥全面排查地铁电缆安全检查结果28号公布，请听报道。 昨天，陕西省工商局通报称，对审核把关不严的商标处处长给予诫勉谈话，副处长及具体经办人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并将具体经办人调离著名商标审查岗位，同时撤销问题电缆的陕西省著名商标资格。此外，成都地铁项目也被曝使用了奥凯公司的电缆产品，成都轨道集团表示，不论检测结果如何，将全部更换所有奥凯电缆。合肥市轨道公司22号确认，合肥地铁1号线使用了奥凯公司的电缆和电线，并已再次取样送检。合肥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思二介绍说，此前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合同价格为155万元的产品，检验报告显示均为合格等级。 所有进展材料啊都进行了一个检测，检测这个报告啊是为合格。 目前合肥轨道公司已联合第三方检测单位共同对奥凯公司电缆产品再次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呢，检测结果啊大概一个星期，最迟下周二3月28号已经出来。 央广视频将安全的底牌晾晒在公众的监督之下。撰写刘黎。被称为最美地铁的西安地铁三号线因使用不合格电缆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涉事企业奥凯公司负责人承认，总价4000万元左右的电缆，其中3000多万元的电缆存在质量问题。即便专家表示问题电缆并不影响正常运营，但抽检100%不合格的结果还是让人心有余悸。公众所要的不只是涉事人的一次下跪，地方政府的一声道歉，地铁公司百日之内更换问题电缆的承诺，事件背后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待解。问题电缆如何突破层层把关，混入了重大民生工程？一个初出茅庐的企业，顶着陕西省著名商标的名头欺上瞒下，执法部门多次发现问题，涉事公司又屡罚不改，施工监理和监督方为何始终无动于衷？西安地铁三号线已经运营4个多月，如果不是内部人士发帖爆出惊人内幕，如果官方没有雷厉风行的查究，涉事企业偷梁换柱以次充好的行径难道要瞒天过海？我们看到了西安市政府对此事速查速办的诚意，更期待其下一步的行动，以零容忍姿态将涉事企业拉入黑名单，对其造成的损失寄出对等的罚单，条分缕析将事件链条上每个环节查清查实，厘清责任清单，针对安全隐患追查到底，问责到底，将安全的底牌晾晒在公众的监督之下，民心工程才能让老百姓真正心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任何环节都马虎不得，大意不得。彻查西安地铁三号线问题电缆事件，不仅仅是要堵上一条地铁线的漏洞，更要考虑如何在制度设计上堵住漏洞，筑牢公共安全的堤坝。 新闻动车组，外交部回应日本加贺号服役，日方应汲取被击沉历史教训。我国首部临时仲裁规则在横琴自贸区发布。2018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生死战，国足1-0击败韩国队，请听报道。 日本防卫政务官小林英之在交接仪式上表示，加贺号增强了日本的海外投射能力，以应对中国在亚洲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看到当前南海的局势正在趋稳向好。如果日方还有人想兴风作浪，我想无论是中国还是亚洲国家都不会答应。 华春莹强调，近年来日本不断炮制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为其扩张军备寻找和制造借口，中方有理由对日方的动向及其真实意图保持高度警惕。 加贺号曾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美军击沉，日方应该汲取历史教训。我希望加贺号的重现不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死灰复燃的开始。 央广记者冯月北京报道。 昨天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部临时仲裁规则。临时仲裁可以不依赖常设仲裁机构，而由仲裁庭独立组织管理并裁决仲裁案件，争议解决后仲裁庭即告解散，具有灵活便利、费用更低、仲裁专业性更强的特点。临时仲裁制度的确立将有利于保护我国商事主体在国际商贸活动中应有的权益。珠海仲裁委员会主任高树林， 在自贸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的地点，按照特定的规则，由特定的人员对有关的争议进行仲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有效，能够满足当事人自主、高效、便利解决商事争议的特定的需求。 央广记者郭翔宇，广东珠海报道。 23号晚，在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 A 组第六轮的一场焦点之战中，坐镇主场的中国男足以1-0战胜了韩国队。上半场比赛第34分钟，国足赢得了角球机会，于大宝俯身头球破门。 中国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预选赛十二强赛上国足主场的首个进球。最终中国队顽强地赢得了比赛。对于中国队之后的晋级形势，里皮表示， 赢下这场比赛保留了希望，打平或者输球就不可能了。现在距离第二名从7分到5分，不过需要赢下更多的比赛才能完成梦想。 央广记者朱宏源、张文，长沙报道。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去年以来，包括重庆、浙江、山东、上海、广东等地开始探索公务员队伍中的容错机制，列出免责清单，鼓励干部做事创新。 人民日报新闻客户端点评：容错就是一种激励，只要干部做事情的出发点是出于公心而不是私利，而且符合改革的大方向和地区实际，我们就不必求全责备。 从去年起，安徽省巢湖市城管局管辖下的39所公厕就实行了一厕一长制，城管局的干部每人一座公厕担任厕所长，市委书记担任总所长。据报道，一厕一长制推行以来，当地不仅环境卫生搞好了，而且市民的素质也在逐步提高。 央视网分析，市委书记任总厕所长，这个可以有，一把手直接负责到底，可以最大限度地督促每个人落实自己的责任。 央广网进一步指出，一厕一长制本质上还是靠一把手的资源动员能力来推动公厕治理，如何将这种治理模式推向制度治理，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尽管价格高出国产梨价格数倍，但德国某公司生产的翻转梨在我国东北等地受到农民欢迎，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农民为什么愿意用进口梨？原因在耕作效果和耐用性上，国产梨不如进口梨。 农民日报点评：用什么梨具是涉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国产梨要想赢得市场，不仅要重视技术，更要懂农业、知民心。 治国理政论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系列理论研讨会首场研讨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 农业部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协同推进环京津贫困地区发展特色农业扶贫共同行动，到2019年，帮助环京津贫困地区50万以上贫困人口通过发展产业实现脱贫。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昨天在北京宣布，其理事会议批准13个新意向成员的加入，至此亚投行成员总数扩至70个，这是亚投行首次接受新的意向成员。 比利时联邦检察院23号发表公报说，警方当天在安特卫普市逼停一辆试图冲撞行人的汽车，并将肇事者抓捕。 日本森友学园理事长龙池泰典昨天在国会作证时重申，他从首相安倍晋三妻子安倍昭惠处收到来自安倍晋三的100万日元（约合6万元人民币）捐款，并表示在森友学园低价购得国有土地问题上应该有政治性干预。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三部委要求加快取消二手车限迁，是什么挡住了二手车自由流通的大门？ 国足1-0力克韩国，获得12强赛首胜，里皮为国足带来哪些改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建、尤青、吴彤、方亮，主播于方、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